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7月3号星期一，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本期这里是大兴的新闻提要。 6月29号，东方航空与大兴区政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东航北京新机场基地建设与发展。当天，东航在北京新机场的基地勘察设计进程开工，预计今年11期间主体工程启动。今年年底，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将实现结构性封顶。 6月30号上午，随着最后一批钢网架吊装拼接完成，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顺利实现封顶。从高空俯瞰，钢网架搭建完毕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凤凰展翅飞翔英姿跃然呈现。根据总体计划，新机场航站楼将于2017年底实现封顶封围，2019年建成通航。 一片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密布着小饭馆、搅拌站和工业大院的区域，经过拆除腾退再建设，如今成了南五环边一处可以供市民休闲的秀美公园。记者近日从大兴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大兴区计划清理整顿散乱污企业1000多家，到目前已经完成200多家，很多企业工业大院将拆灰还绿，变成市民的休闲纳凉场所。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6月29号，东方航空与大兴区政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东航北京新机场基地建设与发展。当天，东航在北京新机场的基地勘察设计进场开工，预计今年11期间主体工程启动。今年年底，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将实现结构性封顶。据了解，东航基地建设总投资130多亿，项目用地面积约900多亩，由核心工作区、生活服务区、机务维修及特种车辆维修区、航空食品及地面服务区、货运区组成。其中600多亩位于大兴区。据介绍，东航作为北京新机场基地航空公司，将承担北京新机场航空旅客业务量40%的目标进行基地建设。 据东航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地设计建筑面积为100多万平方米，整个投资超过130亿元，一期将完成60多亿投资。目前东航正在进行勘察设计阶段，预计今年11之前正式开工建设。按照民航局要求，东航南航要整体搬迁到北京新机场运营。之前南航在新机场的基地建设已经获得批准，至今两大航空集团在新机场的基地建设项目全部落地。 据了解，北京新机场通航后，东航将投入150架到200架飞机，与此同时还将在新机场开通连接美洲、欧洲、澳洲和日韩、东南亚以及港澳台的航班。未来 东航将有至少10000多人参与到新机场的运作。未来，东航将增加欧美、澳洲和“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国家的国际航线，例如非洲、大洋洲等。负责人介绍，新机场建成后，东航将逐步从首都国际机场搬迁，经过3年过渡期，最后完全搬到新机场，将使北京的国际航线数突飞猛进增长。 签署协议后，大兴区政府与东方航空互赠礼物。大兴区将老宋瓜王种植的82公斤的大西瓜作为礼物送给东航，而东航将波音777飞机模型赠予大兴区政府。据说这款飞机将成为未来北京新机场的主力机型。未来大兴特产西瓜有可能乘着东航的飞机销往世界各地，腾飞的是大兴经济，受益的是大兴农民。 本台消息，6月30号上午，随着最后一品钢网架吊装拼接完成，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顺利实现封顶。从高空俯瞰，钢网架搭建完毕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凤凰展翅飞翔英姿跃然呈现。根据总体计划，新机场航站楼将于2017年底实现封顶封围，2018年底实现新机场主体工程完工，2019年建成通航。 各媒体对北京新机场航站楼的经典评价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单体机场航站楼。航站楼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走进新机场航站楼，8根如巨人般的 C 型柱呈点状包在核心区的四周，最大的一根 C 型柱高近30米，重超过500吨，相当于10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6月30号上午，实现封顶的航站楼钢网架结构包括主航站楼和指廊两部分，由支撑体系和屋盖钢结构组成，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自由曲面空间，总投影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40多个标准足球场，总重量则达到5万多吨。 负责核心区屋顶钢结构施工的北京城建集团新机场项目经理李建华告诉记者，屋盖钢结构投影面积，简单理解就是阳光投射下来之后所形成的从屋顶到地面的阴影面积，这是衡量建筑规模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代表着施工难度的高低。5万多吨的总重量是目前为止单体机场航站楼中钢屋顶最重的，真的是一只钢铁凤凰。李建华介绍，一般来说，空间网架结构体系都是由规则的几何体组合而成，这样稳定性好，但新机场航站楼的屋盖为不规则自由曲面，施工难度堪称世界之最。以航站楼核心区来说，屋盖面积大，造型又复杂，这使得包括原位散装、方块吊装、提升在内的每一种钢结构施工方法都无法单独完成。 呈放射状造型的5条短指廊是北京新机场的亮点之一。指廊从末端到中心的距离只有600米，步行时间仅需不到8分钟。焊接也是指廊区钢屋盖施工的关键工序之一。拥有20多年焊接经验的老工人赵庆如介绍，为了确保钢结构焊接碳伤通过率100%，他们用上了超声波碳伤仪，专门用来检测焊接质量。这台碳伤仪就像一台钢构件 X 光机，焊接部位内部哪怕针尖大小的气孔、夹渣或裂纹都逃不过它的检测。 本台消息，一片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密布着小饭馆、搅拌站和工业大院的区域，经过拆除腾退再建设，如今成为了南五环边一处可以供市民休闲的秀美公园。记者近日从大兴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大兴区计划清理整治散乱屋企业1000多家，到目前已经完成200多家。很多企业工业大院将拆灰还绿，变成市民的休闲纳凉场所。据了解， 大兴区2017年启动散乱污企业治理专项行动，将散乱污企业治理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改革统筹起来，相互借力，通过散乱污企业治理减少拆除腾退阻力，通过拆除腾退彻底清理散乱污企业。 大兴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兴区结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以村级工业大院为重点，加快拆除腾退工作进度。目前已经有近40个工业大院纳入了2017年农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已经或正在启动拆除腾退工作。工业大院工业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上世纪80-90年代，根据当时推进工业化的需要，鼓励招商引资，自给自足，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党员带头，干部带头，各镇纷纷建设工业小区，特别是北部城乡结合部建成了一批工业大院，聚集了大量的散乱污企业。2013年开始，大兴区启动以清理工业大院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结合部改造，并被确定为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大兴区住建委负责人介绍，大兴区在拆除腾退项目启动之初，就预先谋划拆后土地的还绿和保护，在城乡结合部地区一片垃圾和废墟上建立了南海子公园，西红门镇还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植树地块。迎海镇在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后，总体布局即拆即绿，先后将京台高速两侧、兴义路两侧、黄义路两侧等重要大街的地块实现了拆灰还绿的高效转变。 在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方面，西红门镇、迎海镇和黄村镇等地都采用了不同方式将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大兴区生态文明教育公园项目属于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总面积约200多亩，位于南五环与京开高速交叉立交东南角。这个地区位于城乡结合部，长期以来聚集了大量低端产业和流动人口，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2013年5月，区域启动拆除腾退，共拆除搅拌站、印刷厂、服装厂、物流大院及小公寓等小散低劣企业100多家，拆除地上建筑物10万平方米。 公园为带状教育郊野公园及教育生态休闲为一身，主要承担城市生态廊道、景观修葺和生态文明建设教育展示的职能。通过景观营造和创意设计，集中展现大兴新区生态文明的成果，满足周边企业和居民休闲的需要。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北京大兴新机场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这项工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为了提高新机场周边地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争取就业优惠政策，成立对口实训基地，促进更多的劳动者在新机场找到工作。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计划把新机场周边7个镇纳入到就业优惠体系当中来。主管就业工作的副局长李华龙介绍说， 现在积极努力在向北京市争取将这个庞各庄、安定、微善庄、彩玉、长子营这另外这5个镇，我们也想纳入到这个特殊优惠政策当中来。应该说呢，跟大家透个信儿呢，我们就是已经请到我们市局的主要领导到我们大兴区来调研，原则上已经同意这个政策给大兴区进一步的倾斜。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做积极的争取，对我们这5个镇的劳动力的状况啊，我们的产业发展状况啊，包括我们就业和培训存在的一些这个困难和问题啊，再做进一步的梳理。北京市呢也会派这个专门的专家组，对我们5个镇的情况呢做一个考察，看看咱们新机场建设，包括咱们的新的这个设施建设，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而决定最终给我们这个就业奖励的这个幅度有多大。 届时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二加五，就是于法礼贤这个二两个镇，再加上咱们庞安卫、采玉、长子营这五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就业的这么一个优惠体系。 除了政策上的支持，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还在于法礼贤建立了两个实训基地，培训内容都是和机场用工需求有关的， 包括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叉车电瓶，包括我们的安保，包括我们的构建筑物消防员的培训，这方面的培训我们都设置了专门的这个场地和专门的设施设备。届时呢，也会根据我们未来跟这几个航企的对接呢，我们开展相应的培训。 目前中航油公司的飞机加油员培训已经开始了。 这个中航油是干嘛？它是负责给咱们所有的飞机加油的这么一个企业。有一句老话讲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航油呢，作为咱们各个航企的后勤保障部门，它已经先行与我们开展了对接。那么呢，他们第一期提出的需求呢，是要招聘50名左右的飞机加油员，因为大家觉得跟这个汽车加油员可是绝对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给一架飞机加油呢，可能这个大型的飞机要加到1.5小时到2小时，这个工作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含量，并且对于我们从业者的责任心都是要求非常高的。我们前期呢，通过我们一些这个努力吧，包括我们发布我们的招聘的这种宣传，还有跟我们中航油的进一步的对接，我们一想，这第一期就让我们更多的大兴区的劳动者呢，能够加入到这个央企当中来。 李华龙介绍，给飞机加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第一呢，因为给飞机加油，那还是需要一定的体力和耐力，所以说呢，第一批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要求啊要比较年轻，年富力强，要求35岁以下，35岁左右。同时呢，机场将来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机构，还得邀请您啊也会一点外语，对于这个基本的这种对话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再一个要求是大家都是觉得比较难的，就是要求有 B 本的驾照，因为大家现在很多同志包括我在内，也是去年把我的这个 B2 的这个驾照呢降为了这个 C 档的驾照。我们很多的人现在都觉得 B 本驾照可能一年一审会比较麻烦，所以说大部分我们的年轻人呢都降为了这个 C 级驾照。但是呢，如果要开这个飞机的加油车，是必须要求您有2年以上的 B 本的这种驾龄的这个和这个驾驶经验。这个第一批呢44名学员将会有包括军训啊、理论学习啊、实际操作在内的一个入门级的培训。那么我们这44个老百姓呢，我们的朋友呢，也不是说就进了保险柜了就一定能进这个中航油这个企业，那么还需要机场方的非常严格的这种考核和检验。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无论是将来的南航、东航，还是我们的航空公司，我们的配套企业来了，岗位虽然很多，但是跟大家实事求是的交流，对于大家的这种技能水平还是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要想有一个很崭新的未来，能够在机场的建设当中呢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享受到这个改革的和发展的这个成果，我想请各位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是立足实际，立足我们自身的这个兴趣和爱好，那么开始就要学习一门或者几门的技能，将来无论是航企包括咱们的配套的企业有需求的时候，那么您肯定是不二之选。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在青云店镇小回城晚小有这样一间教室，几个长书架、2000多本课外读物、20多张课桌椅、10多台崭新的电脑网络设备、一把爱心开启的金钥匙。小回城晚小的校长孙岩介绍，2年前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联合东亚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了公益基金，启动了萤火虫计划。所捐建的北京市内第一所萤火虫乐园在我们学校落成了。 小回城小学作为一所大兴南部公办的农村完全小学，在校生400多人，但是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对比较落后，不能满足学生们课余生活学习的需求。于是落成的萤火虫乐园包括价值15万的图书、新媒体设施等的捐赠，在提高学校电教设施水平、改善学生们学习条件之余，也解决了学生们学习上的燃眉之急。 大队辅导员夏小英告诉记者，这个萤火虫乐园每周二、四、五会定时开放，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畅游书海，阅读喜欢的课外书籍，也可以在老师的辅导下掌握电脑网络的使用，浏览网络信息，学做 PPT， 制作红领巾广播站节目等。孩子们了解未知世界的渠道又拓宽了。 相关负责人表示，萤火虫乐园在小回城晚小的落地，让乡村的孩子们享受到了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学资源，学生们在这里增长了知识，得到了成长。小小萤火点点光明，带给孩子渴望的课堂，照亮孩子前进的路，托起孩子光明的未来。萤火虫计划希望能够汇聚点滴之爱，积聚更多萤火之光，照亮更多偏远乡村学生的读书求知路。 本台消息，6月22号凌晨，张小姐加班回家，刚走进楼道就听见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听见单元门关门的声音，张小姐以为是这个楼的住户，就没多注意。当她快走到3楼时，忽然听到脚步声加快了，张小姐一转身，一名男子就冲了上来，抓了张小姐2下，左手搂着她的胳膊抢走了手机。抢完张小姐的手机后，男子又开始拉扯张小姐的挎包，张小姐怕他手里有刀，吓得没敢出声。随后男子跑出了楼道。 这时张小姐一边大喊着我被抢劫了，一边追了出去，但是由于在深夜，小区内没有什么人，张小姐眼睁睁地看着男子骑着自行车越跑越远。接到报案后，大兴分局刑侦支队立刻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录像，民警发现了嫌疑人。同时民警发现张小姐并不是当晚唯一被嫌疑人盯上的目标，就在张小姐被抢2个小时之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所小区内，这名嫌疑人步行跟着一名背包的女子进入了单元楼，但是背包女子显然意识到了危险，迅速逃入了家中，男子没有得手。 第一次下手失败，嫌疑人并没有放弃，他继续躲在楼道里等待下一个猎物出现。20分钟后，又一名独行女子进入了楼道，看到陌生男子守在里面，这名女子非常警觉，双手抱着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眼睛紧盯着对方，看到无从下手，嫌疑人转身离开了。连续失手后，嫌疑人偷了一辆自行车，在街上继续寻找下手目标。正巧下夜班的张小姐从附近经过，看到张小姐一个人经过，嫌疑人骑车悄悄地跟了上去。嫌疑人一路跟着张小姐回到小区，但张小姐却始终玩着手机，对身边的危险浑然不觉。随后张小姐进楼，男子实施了抢劫。 民警发现嫌疑人有20多岁，身高1米7左右。民警根据嫌疑人作案特点分析，嫌疑人活动地点不会太远，于是在周边的网吧、宾馆等场所展开了排查。6月22号中午，民警冒雨排查到黄村附近的一家网吧，一进网吧，网管人员就认出了嫌疑人，民警当即将他抓获。经审查，王某今年25岁，因为盗窃在今年3月份刚刚被刑满释放。落网后，王某始终 安防设施的完好，并加强巡逻值守，为居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 本台消息，在老城区， 有很多建长十多年但没有电梯的五层或者六层老楼，年轻人上上下下毫不费力，但是许多年迈残疾的老人住在这样的老旧小区里，腿脚不便，再加上没有电梯，上下楼很成问题，不得不困守家中。从去年开始，北京市开始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加装电梯确实方便了不少，但是这费用怎么算？哪些小区可以装？这些困惑都将得到解决，因为北京市已经在研究电梯增设方案了。 北京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电梯保有量大，达到20多万台，数量仅次于上海市，已经成为电梯保有量世界第二大城市，其中住宅电梯10万多台。随着城市人口进一步老龄化，老旧小区多层住宅老年人出行困难的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目前北京市六层以下老楼共有10万多个单元门具备加装电梯条件。针对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市质监局开通了业务办理绿色通道，具体措施包括打通技术通道、畅通救援通道、免除检测费用等措施，加速解决老旧小区出行难题。 记者从北京市质监局了解到，下一步将落实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维修资金，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政策，解决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维修资金问题。老楼增设电梯，资金哪里来？费用怎么收？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老楼增设电梯的安装和运行维护费用，北京市并没有统一规定，由各区和试点工程因地制宜来决定。目前主要有业主共同筹资、单位或集体组织出资以及租赁模式。相关负责人说，从目前已建成和正在实施改造的项目数量看，单位或集体组织出资的最多，也有部分为居民共同集资和租赁模式。 业主共同筹资是指由同一单元内业主共同集资，多按楼层高低以不同比例出资，楼层越高出资比例越高。这种筹资模式目前正在东城区、朝阳区和丰台区试点工程中采用。单位或集体组织出资模式，比如丰台区丰怡家园小区和赵丰园小区，由村民共同决定，村集体组织出资。在丰怡家园小区，加装电梯和投入使用后的费用都由村委会负责，居民不需要出资。再如海淀区牡丹园东里3号楼，增设电梯改造由产权单位出资。 租赁模式的收费则大多采用居民乘坐时刷卡付费，如海淀大柳树5号院6单元最早推行的自愿申请免费安装有偿使用模式，投资公司持有电梯产权，依靠向居民收取运行费的方式运营。东城区和平里1区4号楼4单元和石景山8角南路22号楼2单元采用这种模式。从北京市多个老楼加装电梯的试点项目中了解到，一层居民往往是反对意见最多的，与自家没多大关系，还有可能被遮挡光线。但在丰怡家园，村民代表的一席话让很多一层住户痛痛快快签了字。他说，您想想，您以后串门也更方便了，那些住在您楼上的老街坊下楼也能舒服点儿。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靳时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